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到了我们要讲解英文演讲的时间，我们的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a lady by the name of Lidia Yukanovich, who is an author, to talk about how a misfit found her voice.今天我们要听的这个演讲者呢叫 Lidia Yukanovich, 她是一位作家，她的演讲题目是 How a Misfit Found Her Voice。 那么这个 misfit 我们不太熟，但是 mistake 我们是很熟的，所以这个 miss 后面加一个部分的话，它就表示是错位的，是不合适的。那 misfit 是一个不合适的这么一个人，他是怎么找到了他自己的声音啊？他是怎么能够让自己的声音去发出来 ？In her acclaimed novels and memoir, author Lidia navigates the intersection of tragedy and violence to draw a new roadmaps for self-discovery. 就说呢，这位作者呢，他是通过小说和回忆录 ，memoir 是回忆录的意思，他呢探讨了一下啊，在他的人生的各种交织着悲剧和暴力的这么一个人生里边呢，重新给自己探索、发现自己，画了一幅新的地图啊。你看这里边就充满了好多的比喻的手法。 And she wants to express to those who feel like they don't belong that there is beauty in being a misfit. 哎，就是好多人都觉得，哎呀，你看自己这个定位老定不准确啊，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在社会的什么位置。那么他这个作家呢，就是想告诉你，即使是一个不知道放在哪儿合适的这么一个人，也是这件事儿本身也有它的好处。 Author Lidia shares her own wayward journey in an intimate recollection of patchwork stories about loss, fame, and slow process of self-acceptance. 那么她呢，跟大家分享了她自己的这个非常不顺的这么一个人生的旅程啊，她把自己特别隐秘的一些个过往都跟大家呢去分享了一下。那他其实是有一些好多的局部 patchwork， 就是由一块一块布拼起来的那么一个大的一个，比如说被单啊、床单啊，这叫 patchwork。那么他的回忆呢，也是由他人生的各个部分组成的一个大的一个图景。那这些故事呢，都关于什么的呢 ？About loss 啊，失去。还有呢 ，shame 就是屈辱，还有呢 ，slow process of self acceptance 就是自我接受的漫长的过程。 就这些人很难去自我接受哈。 对，他是在写作的过程中，在讲话的过程中，把他自己的人生经历梳理了一下，然后告诉他自己是怎样逐步的自我接受了。 And she says, even at the moment of your failure, you are beautiful. 啊，就是即使是在你最失败的时刻，你仍然是很美的。 And you don't know it yet, but you have the ability to reinvent yourself endlessly. That's your beauty. 那么就是你的这个美到底在哪儿呢？你可能自己并不知道，但是你确实具备了一个能把你自己重新还原重建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而且呢这个能力是无限大的啊，所以呢他的这个讲话还是很励志的。 嗯，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生词。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作者曾经说他自己是一个 a competitive swimmer。 swimmer 我们知道是游泳运动员。 嗯， 那么 competitive swimmer 意思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游泳运动员， 就是他是专门参加比赛的那种， 也很厉害呀。 啊，所以对呀，所以说这个人其实在运动方面是有建树的。 哦， 但是同时呢，他的家庭并不顺，他来自一个 abusive household。 abusive household 就是指他家庭内部发生过这种虐待啊。 对， 是吗？ 就是虐待儿童嘛、 哦、 啊，就是家庭里边有人是虐待儿童的、 啊、怪不得他心里有阴影啊、 嗯、 原来小时候的家庭的环境不太好。 好，他还有呢一个词组是 have something under one's belt。belt 就是那个袋子，就是你想腰间束一个袋子。have something under one's belt 就比喻说呢，他有一些资历，比如说他做成过什么事儿，积累了什么经验，那么这时候呢，你都可以用 to have something under one's belt 这个词组。 under one's belt 字面上来看呢，就是在他的腰带下面。 哎 哎， 没错。 那怎么就跟您刚才说的意思挂钩呢？ 这就是一个比喻啊，你就死记着吧。 就是感觉就在自己随手能伸到的地方， 嗯哼， 是吧？ 腰带里，您的意思是放点钱。 哎、 好，接下来一个呢词叫做 episode 啊 ，episode 呢就是电视剧、连续剧里边一集一集的可以叫 episode， 但是这里边呢用的是 an episode of rehab for drug use。就是他自己还曾经吸过毒，进过戒毒中心，那么这个 episode 呢，进去一次就是 one episode 啊，所以他曾经去戒毒中心戒毒过一次。 drug use 就是吸毒的意思。还有呢，他提了一个叫 staycation。 staycation 这个单词呢是有两个词组合在一起的， stay 还有呢 cation。 cation 呢是 vacation， stay vacation就 stay at home and have a vacation， 就是在家里边、 哦、居家度假。 没错，就是 居家怎么度假呢？度假不都在外面度假吗？居家在家里面度假跟平时在家里生活有什么区别吗？ 看画册。 看画册， 就是 看电视看电影是吗？ 对对，就是指这人吧他比较穷，所以呢、哦、他呢去度假呢只能去 家里面、 想象一下啊、visualize everything， 就是在家里面电视上面放一点海滨的画面啊， 嗯， 然后墙上贴一些这个五颜六色的壁纸啊， 啊，风景 啊这样。对，叫 staycation 啊， staycation 啊， stay 啊，然后后面加 cation， cation 的拼写是 CATION， 就是 vacation 的后边的那一部分 staycation。 好，下面呢提到度假呢，就会好多人去买这个纪念品，英文就叫 keepsake， 两个单词放在一起 KEEPSAKE keepsake。 对，就是纪念品啊，比如说这个、一个 T 恤衫或者一个明信片啊， so to buy something as a keepsake， 这是名词。好，然后它还有一个单词就是 excon，EX 横线 CON， XCON， 你看到 X 就是前任的意思，那这个 CON 呢是 convictor 的缩写， XCON 放在一起就是有前科的人，以前是犯过罪的人，就是 former convict、嗯、好，那么这就是这个人的经历啊。那这个生词咱们就预习到这儿。 OK， so now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this wonderful speech by Lydia about the beauty of being a misfit。 So I know TED is about a lot of things that are big, but I want to talk to you about something very small.